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又到了一个新的周一啦，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的左右巡航。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小航旁边坐着的，然后上周缺席了的袁依依，大家好。 是的，那么每天呢，其实都会给自己 Q 一下啊，因为这个话题是一定要 Q 的，而今天北京天这么冷，我们应该 Q 一点什么样的话题给大家呢？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应该跟天气有关系的，而且呢，在冬天里边要玩的就是一个冷，因此今天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把在瑞士的冬季应该怎样给自己加一把劲儿，升一把级，该怎么样去瑞士冬季旅行一番了哈。 我觉得小航很喜欢冷，哎， 真的是 在冬天 Q 冷这个事儿已经 Q 不止一次了。 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够感受一下，就是不是暖冬了，对吧？ 所以你应该生活在漠河，而不应该生活在北京。 那也太冷了吧！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最近几年都是暖冬，气候特别的温暖，所以冬天。但是好像今年虽然说不是暖冬，但也没下雪啊。 就是想找机会买各种鹅。 好嘞。 那去到瑞士呢？其实除了。鹅不是瑞士的， 并没有，对，那是加拿大的，对。 所以到底瑞士有什么样好玩的？我们来邀请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 来欢迎一下我们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莹，以及来自日内瓦湖区旅游局的王金书，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观众朋友们哦，哈。 哦，还有。 对对对，我们这是一个视频节目，很负责任的一档旅行视频节目哈。 对、 哎、对。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想要来跟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样的话，可以来马上啊，打开一下您的手机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我都已经把这块板挡住了我自己的脸了，我、 就是、 脸真小、 就是、 一张板就可以挡住，真是了不起。对，就在我手上，如果你们现在在看视频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扫的方式，然后或者把这个画面截下来分享到朋友圈里面，让你的好朋友也一起来扫一下。 没错没错、啊、 关爱青年计划，谢谢你帮我剪稿子，我的稿子被吹下来了。 是的，这个一股妖风突然间这个从冬天的这个空中袭来了啊，把我们的稿子吹掉了。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稿子我们依然可以这个叫什么锦上添花，这个无稿播音叫做什么、啊、 就是即兴发挥。 哎对，来继续有关注我们的主题啊，还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聊聊看这一周以来的这个旅游行业大事小情，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小聊风向标，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们还有听友们去关注的一些旅行的相关消息。那首先呢，还是要先看一看我们的邻国啊，我们的那边有一个很流行的花照开了，因为马上在三月份的时候就会要迎接到这个樱花季了。 哎，真的，因为今年春节特别的晚，立春过后才真的到了春节， 是， 所以春节一过其实就是春暖花开了。 对啊， 而樱花呢作为春季的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规划了。 对， 三月份离我们很近了。 对，哎，那其实呢，过完春节之后呢，你可以马上去安排一下自己这个赏樱花之旅啊。但是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在过完了春节之后再去安排做计划，就已经来不及了。 或者你可以花比别人贵好几倍的价格去预定， 如果你愿意的话啊。 对啊， 所以呢要跟朋友们去提前预告一下这个樱花季的时间。 好， 那么日本气象公司他们也宣布了一个这个叫做樱花预报啊。那么 指出说，最早会于3月22号将会在东京都心以及九州的福冈，还有呢熊本市、佐贺市以及四国的高知市进行绽放。 嗯， 这是樱花的一个最早要开的地方啊。 你给大家看一张图， 好， 然后我继续来告诉大家，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开花时间可能会跟往年一样，或者是比往年稍微晚一些开花。 嗯， 而北日本呢，则跟往年一样会稍微早一些开花。 对， 那预测呢，西日本到东日本从3月下旬开始，北日本从4月份起，温暖的这个天数会比往年多一些，樱、花可能一气儿就都开了。 对， 九州呢，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最适合赏花。 嗯， 那像关西地区呢，4月上旬；关东地区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还有日本的东北部地区会在4月中旬到4月下旬；北海道呢，就可以一直延续到5月份都可以看到樱花。 但其实呢，除了去日本看樱花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跟樱花一样的颜色，那就是我们的背景墙的颜色。来，赶紧关注我们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喽啊。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樱花看，樱花粉 就是樱花粉嘛，包括今天袁一身上这个颜色也很像这个樱花粉的感觉哈，嫩嫩的感觉。 对吧 对， 那想看我的樱花粉就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开视频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 是， 当然在新浪微博也可以通过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好了，那么赶紧关注一下第二条的旅行资讯。那其实呢，春节就要到了，很多人说要这个进行返乡啊，回家呀，买车票、买机票，要坐火车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个旅行当中呢，也要注意一下，春节期间要注意这个旅行产品的一些个定产品的攻略啊。 嗯。 为了防止上当受骗，因此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支一支招了。 嗯。 那么，在2018年的春节假期将至时候，旅行者们越来越习惯了以旅行的方式进行度过新年。那预计这一波出游的高峰又将会到来了。以此以往呢，如今的中国人更愿意呢为高品质的旅行去买单。那么，消费旅游的那个能力啊是逐渐提升的，但是频频陷入一些旅游的陷阱当中。 嗯。 那马蜂窝他们也是发布了一个2018年旅游防骗攻略，为春节即将出游的旅客们提供出行和消费指南，帮助各位能够防范下旅行陷阱，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当然，提前祝各位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假期啊。 那么这个2018旅游防骗攻略， 嗯， 这个攻略小 tips 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一一跟各位分享一下哈。 嗯， 这个可能很多，尤其是年轻人觉得说，嗨，被骗这种事儿，我爷爷奶奶才会犯呢，我这么聪明才不可能呢。 哎呦喂，您还别说，您还真说对了，不是。 现在骗术，骗子的骗术太多了， 你 稍一不留心，可能就踏进那坑里去了哈。 就是的，就是的。 首先要预定正规产品，做足功课再出发。 嗯， 因为对于很多的旅行者来说，你去预定的那个目的地很有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涉足过的， 完全 陌生的一个目的地。 嗯， 但就一无所知啊，对不对？两眼一摸黑，那旅行者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来自陌生人的信息到底是真是假。 嗯， 所以就更容易落入陷阱。那做好攻略，做好功课，熟悉你的路线，对目的地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就是的，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对不对？ 哎，对对对， 包括对于交通方式啊、物价啊、景点的位置啊、营业时间啊，这样一些基本信息，如果你都可以了如指掌的话，你就可以避开很多的雷区。 因为尤其是这个自由行的游客们，他们一定会要注意一些更加跟自己行走相关的一些个小的细节。 对， 因为如果说你跟团的话，可能你就基本上可以大撒把了哈。 对对 对, 对， 有人带着你走，爱怎样怎样玩就好了。当然，自由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关于订酒店啊、机票啊、当地旅游产品的时候要注意到到店客人的一些真实的评价啊，网评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 有些是刷出来的嘛？ 哎。 对 对，比如问问看我们的袁一这样的旅行专家达人， 别， 一会儿问问看我们的二位这个嘉宾，都会知道当地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 今天关于瑞士的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的，一定都是就是一手的真实的， 对对，权威的人士。 对对对， 那这个我相信一会儿的瑞士的内容，肯定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保持警惕，这个事情要始终提高警惕才行，要提高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吧。尤其呢是在车站啊、机场啊、大巴的这个地方啊，要注意一下，谨防这个小偷小摸的。 哎，我要说一个自己的经历。 你遇到过？ 就是因为我坐火车的次数比较少，然后有一回呢又一急事儿，北京下大雪，我本来去一个目的地，我要 对，我本来要骑到那个目的地，没有2000公里以外啊，不可能骑共享单车、嗯。我本来要坐飞机的， 嗯， 然后那天大雪，就飞机就不可能去开了嘛、 啊啊。 然后我又要买火车票，然后又是当天晚上的火车票，我就不说是从哪儿出发去哪儿了。 嗯， 到了那个火车站以后，我就下那个出租的时候，我就听到火车站放那个广播 、啊、 说，千万不要相信车站各闲散人员，没有佩戴正规工作证的人员跟您什么兜售车票什么这那的。 嗯， 我当时心里还在想，切，这种事儿我才不会犯呢，对吧？谁还不知道得咨询那个正规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就往那个售票口走，有那么一段路，路上就有。 无数的是吗？ 不少于5个人吧、嗯、就找我说，姑娘你去哪儿啊，姑娘你去哪儿啊，然后他们还带着那个证儿，但我没仔细看那个证到底是什么证儿、 嗯、 我就以为那是工作牌， 嗯， 我就吐了一下嘴，我说我要去哪儿哪儿 啊， 然后对方就说没票了，只有我能带你走。 哦， 我就没理他，就继续往前走，又出来一个人也跟我说同样的话，没票了，你要去哪儿哪儿我带你走，我这儿有票。 完，上当了。 到第5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没票了、嗯、但我后来心想说，有没有票我必须要自己亲眼见到， 问问窗口是吧。 于是我到了自动售票口， 哦， 明明是有票的， 你看看， 但是余票不多了， 就是票贩子。 对，票贩子现在装得很真， 对， 他们会带一个胸卡，但那个胸卡是不是真实的也有待考证， 自己伪造的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是吧。 对，所以像春节期间，像这种就是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大家不管是从哪儿出发、嗯、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就包括有一些、嗯、你看最近这个大雨大雪的季节、嗯、可能会遇到一些航班的延误或者是改期，也有可能会有骗子假冒成空乘人员来给你打电话， 嗯嗯， 告诉你说有可能什么取消啊什么的，然后去 让你 借机 你、啊、 对，付一些钱呐、啊、 钱打到一个什么什么账户就完了， 对， 上当受骗。 遇到这样的电话和信息的时候、 啊、 一定要你亲自从你的电话拨到那个客服的那团才算数。 对，一定要记住他们一些官方的客服热线啊、哦、我相信其实在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时候，他们各个媒体也好，各个渠道也好，包括他们的这个机场也好，都会公布各自航司的这个官方的客服电话是什么。 对， 请您谨记好这些个官方客服电话，不要轻信任何人告诉你的一些个消息。 对， 可能他们说的越真越不太靠谱、 嗯、 那注意一下，谨防啊，这个被 诈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对对对、 嗯、 那除了这个在偷摸方面啊要注意提高警惕之外，还要注意一下消费的陷阱，要我们积极利用一下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什么说哎呀当地特产买一买啊，小礼物走一走啊，这样东西千万不要信啊。对 对，这些不能信，但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小礼物可以走一波啊、哎、 必须可以走一波。是的是的是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春节前的一些一个激动的心情、 嗯、 一激动手一抖，哎，给我们点个小礼物也是很开心的哈。 啊哈，好，这是我们在就是春节即将来临之前，在我们出行高峰之前给大家的一些友情的提示。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第三条的这个提示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三个提示呢，关于其实不是一项这种警示的啊， 嗯， 而是一个榜单的揭晓。 嗯， 今天上午呢，揭晓了这个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的一个榜单，大家伙儿看的都迷迷瞪瞪的哈。觉得 我只想知道易烊千玺在哪里。 易烊千玺走了个红毯然后就消失了、 哎、 对，但是我们以后还期待能够有这个华语歌手能够出现在这个国际的舞台哈、 嗯、 那话归正题，还要说说看这个2018年旅行者之选的一个酒店榜单揭晓了。 嗯， 这是来自于猫头鹰 TripAdvisor 他们公布了2018年的一个旅行者之选的名单。酒店名单呢，其实一会儿我们会看图片哈、 嗯、 大概跟大家伙来说一下 怎么评选出来。 哎，对，因为它有这个涵盖了有10个类别，然后呢是汇集了全球上亿位旅行者们过去一年当中提交的各种各样酒店的点评跟评分计算综合得出的一个大数据评价， 还算比较公平公正 的。是 的 啊、哦、那么其中呢，这个柬埔寨的暹粒的维罗斯酒店获得了全球最佳酒店。 What?、 嗯、 这个就是榜首的这个酒店还挺让人诧异的呀， 挺意外、啊、 因为毕竟全世界有这么多奢华也好或者主题也好、 哎、 各种风格的酒店，柬埔寨暹粒的维罗斯，如果有去过的网友或者听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样 的。真 的， 我觉得可能这种酒店它可能不是以量取胜吧。 嗯， 再来看一下来自这个中国香港啊，逸居酒店 分别获得中国最佳酒店、中国最佳服务酒店以及奢华酒店榜单的第一名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家庭旅行榜单当中的话呢，这个 Club Med 啊，桂林度假村入选了旅行者之选家庭旅游酒店排行榜中国前十，很有意思。来看一个图片吧，我们不用再多说了，好不好？这就是一个榜单的情况啊。十个酒店已经跟朋友们列好了，也来自于这个日本的，来自于越南的、意大利的、摩洛哥的，还有来自于巴西的、法国巴黎的、意大利的酒店都会有。什么样的都有，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并不是一些非常大的酒店品牌。 这样吧，咱们因为要就是顾及一下只能收听不能收看的听友嘛， 好， 咱们来念一下。刚刚说了柬埔寨暹罗的维罗斯酒店获得全球最佳酒店，然后中国香港的逸居酒店分别获得中国最佳酒店和最佳服务酒店以及奢华酒店榜单第一名，而不是半岛。 不是。 在家庭旅行酒店榜单里，Club Med 桂林度假村入选了旅行者之选家庭旅游酒店榜单的中国前十。 哎，那么这是在中国方面。那么除了国际酒店品牌之外，咱们中国的一些个本土酒店品牌也越来越受到朋友们的认可啊。那么这个榜单里边呢，这个叫做松赞香格里拉。林卡获得了浪漫酒店榜单中国第一名。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能够去到那儿就已经很浪漫了。 香格里拉， 对啊， 林卡。 那再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榜单，浪漫酒店怎么评的？人家说是侧重于去过以后的一年之内，以夫妻或者是情侣身份登记入住的旅行者们提交的点评才算数。 明白，明白，哎，所以不然怎么获浪漫之称呢？ 就是说的嘛。 那除了热门旅行城市和海岛之外呢，带有民族特色体验的旅行目的地，也让希望体验二人世界的旅行者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经历。 嗯， 此外呢，这个刚才讲到的松赞香格里拉林卡这个酒店还入选旅行者之选最佳酒店中国榜单。 嗯， 松赞绿谷香格里拉精品山居也入选了旅行者之选超值酒店中国榜单和小型酒店的中国榜单。 你看看这个，就是自由行的爱好者们越来越选择这个稍微的偏门一点的地儿哈。对对对，那刚刚既然提到了柬埔寨的事情了，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西安丽的酒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柬埔寨的相关的旅游官方的部门，他们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好不好？ 嗯， 因为呢，在1月26号，他们也表示说，柬埔寨海关工作人员，收取游客小费的问题严重损害了该国形象。那柬埔寨的对这样的一种行为，作为叫做零容忍。那此前有很多的这个中国游客啊，抱怨说遭到柬埔寨海关的工作人员索取小费， 嗯， 在护照里边要夹带小费才能够让你过关，这么个情况，来有图为证啊。 虽然钱不多吧，嗯，但是就这种客户体验、用户体验是很差的。 对对对对对。嗯，那么这回呢，柬埔寨旅游市场部的这个营销司副司长啊，胡塞拉他说了，2017年柬埔寨这个接待外国游客56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而中国已经取代了越南成为柬埔寨第一大客源国，所以他们要改变一下他们这个旅游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了。 对，嗯，接下来的潮流风向标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发出的消息， 嗯， 切勿听信签证时间延长等不实谣言，又是一个辟谣的资讯。 是的，1月20号消息呢，这个是近日我们的驻蒙古大使馆发现啊，有人在社交媒体当中啊，就故意去散播谣言，称使馆延长签证办理时间，申办这个签证呢啊，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哇，这么长时间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人家就官网就已经有辟谣了啊，说如向所谓代办人缴纳高昂费用，则可在3到5天内获得签证。 这是骗人的， 这是骗人的啊！ 这跟咱们刚才说的旅游防骗攻略当中那条，对吧？ 对， 保持警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大谣言啊。那其实事实上呢，这个驻蒙古国的中国使馆啊，按照规定他们会核发签证，通常需要1到3个工作日就够了，并不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这就差太远了，这也是。 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会审核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嗯嗯，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愿意去断章取义， 嗯， 这就很可怕了，给很多的游客们带来一些个就是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你不需要缴纳那个高额的什么所谓的中介费， 什么中介 也是在1到3个工作日之内正常的可以出签的。 就是就是，嗯，来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潮流风向标的单元了。那当然下面的时间的话，我们也要跟各位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去通过声音跟画面去认识一下冬天的瑞士，以及来自瑞士的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在旅行当中去瑞士应该怎样进行一种冬季旅行的升级换代啊。 各位如果对于瑞士有任何想要去了解的内容呢，趁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哎呦呵，对对对， 拿到了话筒， 这激动的哈！ 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来听一首歌《遇见》，送给大家。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啊第二个时段，我是常小航。 Hello， 我是正在整理刘海的袁一。 嗯，那么今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是的，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因为刚刚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说了半天啊，这个旅行的一些个注意事项，小提示特别特别的多。 嗯， 我们刚刚跟嘉宾也分享了好多这个旅行提示，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瑞士的旅行？那哪些个什么坑啊、提示啊？发现并没有。 对，我也想说的是，就是可能你去其他目的地还需要防范一些什么，但是去到瑞士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就好了，对不对，伊宁？ 没错没错，就直接去就享受你的旅程就可以了。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餐饮品牌这么说的，闭着点每一道都好吃，去瑞士闭着玩什么都好玩。 嗨， 那我们欢迎一下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伊宁，还有日内瓦湖区的旅游局的王天书，欢迎两位。 欢迎二位啊，欢迎欢迎。 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瑞士的冬季旅行该怎么样去了解跟怎么去体验啊。当然冬季只是一个引子啊。 对。 咱现在在冬天说冬天。当然这个聊完冬天之后，咱们也可以说说看一年四季是吧。 嗯。 当然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各位我们的这个用户们，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去说一说这个瑞士。先来说冬天吧，毕竟现在这个天这么冷。 嗯。 瑞士现在有北京冷吗？ 我还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还真没有北京冷， 还真没有。 但是因为咱们北京今年还没有下过雪呢， 对啊， 瑞士今年雪特别的大， 哎呦， 真是愁死人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瑞士下雪，它大概一个水平是什么样的？就是频次啊，包括它的雪的积雪的深度 啊，这个每年不太一样。前几年，其实这我觉得也是大家也能理解的，像北京，比如说哪年下雨多呀，或者雨少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好能预测的， 对对对， 像前几年可能雪确实没有像今年冬天这么好。今年的冬天我看好像几乎是 你就气我 每个礼拜再下个三四天吧，大概。 我的天， 对，然后 每星期下三四天。 你看咱们会说呀，雪太大了，就会可能造成一些负担。但是刚刚伊宁在形容瑞士的雪的时候说，今年的雪这么好， 对，没错， 下雪对于瑞士的人来说是一件 福利。 超开心的事儿， 对，没错，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滑雪。 是会放假吗？ 嗨， 工作单位 没有，但是他们有滑雪假期。 啊、 瑞士确实有，尤其小朋友， 对对对， 所以其实瑞士人我们也知道，小朋友就开始学滑雪， 对对对， 所以他们今年看到雪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特别的开心。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给小朋友大朋友放滑雪假？ 这个 普通学校 这是固定的，每年的二月份，学校都会放滑雪假。 是咱们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寒假的意思是吗？ 两个星期左右，它是滑雪假，滑雪假。 是为了滑雪，小朋友会跟着老师， 是为了滑 雪， 不需要期末考试的 那个之前。只要这一件事情，你说的要学不会滑雪的话，说明你不及格，要重新考试，重修滑雪课。 就生活的一部分， 对，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乐趣。 了不得了，真是小朋友们无比的爱这个滑雪哈！我这边又看到一些图片，就是在瑞士这个体验滑雪时候的一些个人们，包括小朋友们。 快给我们长长见识， 来，这是大人、啊、 这是大人， 大人 对, 对, 对， 我自己先说我的体验好了。我因为我大概是从三年前爱上滑雪，其实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南方，我是江苏人嘛，我们那边就是像银七星这样的大集团在我们那边开了室内的滑雪场，然后那个时候体验过就是很不正规那种双板的教学的体验，因为南方人对于雪就是哇稀奇的不得了。后来到了北京以后，三年前就开始就正规的学那个单板嘛，然后想说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他能够上雪道的话，我想让他很迅速，大概三岁就站到雪板上。然后今年冬天我们家孩子是一岁半，我带他去了南山滑雪场， 哇， 体验一下就是雪场的感觉，但是还没有踩上滑雪板，因为他的骨骼还没有发育的完全，所以还不能去控制那个雪板。然后我前两天 他会不会冻着啊？ 不会不会 不会， 雪场的温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冷，而且像北方这种干冷的天气其实还是，而且你有运动， 这倒是 完全没有问题。 那有他们那么小的滑雪服吗？ 有有有，小朋友的滑雪服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有连体的那种小朋友的，很好的 商家那是无孔不入， 真是真是。 然后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孙俪他们家的妹妹小花，应该是三岁了吧，就已经上了滑雪场在玩那个双板。 你家娃两岁就必须得上了 啊？看情况嘛，两岁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哎。 两岁半， 两岁比较早啊，一般的是三岁 是 三岁半比较合适。因为在瑞士人他们一般都是从三岁或者四岁开始学。对对对， 我看到三岁之前的很多老外的小朋友都是爸爸抱着，然后抱着他滑一些慢悠悠的雪道，就那么晃着，让他去感受一下这个雪场的状态 啊。是， 其实小朋友学起来比成年人 要快很多，学的 多， 快。对，我其实跟三岁小孩曾经一起学过，他们都毕业了，我留级了。 所以咱们那个传统老话里面不是经常说你这个还不如三岁小孩呢。 对对对， 滑雪这个事儿你 还 真别不服， 是 就是不、就是不如三岁小孩。 这事儿可以问老王，老王带着他家小女儿在那边学过滑雪，起步比较高啊，就是直接从瑞士学。 对，不到四岁的时候吧，四岁的时候，然后我每年冬天，今年我下个星期也会去，每年、因为小孩学的特别快，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可以学的非常好了，而且他们不容易摔着，他们会很喜欢。 那这一个星期大概怎么规划每天的上课时间呢？ 其实在瑞士有很多雪场是非常好，他每周从周一到周五所有的雪场都会有这个儿童的滑雪课，年龄大概是从三岁半左右开始一直到七岁八岁的这种，它分不同年龄段，一个组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小孩，一个滑雪教练带，那么一周的时间，而且价格非常合适，一周就是上午学，中午上午学两个小时，十点开始到十二点，还有一顿儿童餐，然后下午一点或者一点半散了，因为孩子也不可能滑时间太长。 对对对， 那家长吃啥呀那会儿？看着 家长 把他们送进去以后， 家长送进去就不用管了，有滑雪教练带啊，对，一个教练带六个孩子， 然后就下午一点半接就行。 对，有半天的，然后有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有整 天 的，一直到下午四点才放的。 对 啊， 因为就三四岁小孩，他那个骨骼还是不能长时间的穿在那个雪具里面。 对对 对 对，对， 还是有严格的限定时间。 对，但是而且他几个孩子一起学呢，就是各个国家的孩子都有，相互之间语言也不通，跟教练语言也不通， 不， 但是相互之间都能理解， 对吧？ 要做什么？ 他们有外星语可以沟通， 对对对， 就可以了，就没问题，就 而且价格非常好， 一个星期是吧？ 一个星期五天， 大概多少钱？ 大概花多少钱？ 一般的就是200多瑞郎。 大概折合人民币是？ 如果260瑞郎的话，大概折合人民币不到2000块钱吧？ 2000块钱， 不到2000， 就是 一个星期。 教学加吃饭2000， 整个一个托管服务。 明年冬天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家娃送过去了。 那我得有假期呀、啊。 你把他送过去你就回来嘛，一个人再去接他嘛，这怕什么的，对不对？飞 机 飞回嘛， 下午去接，早上送回去。 我每天直飞北京和日内瓦，就是飞来飞去。 或者还可以给你想一辙也行，你把我派过去， 嘿， 我帮你看。 要不不如你给我替班。哎，所以这个选择确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嗯、对, 对对， 就是如果你想让你们家孩子早一点就是开始滑雪的话，你就可以让他去瑞士开始起步。 可以请私教，也可以参加这种班，但是我觉得让孩子参加这种班，就各国的孩子，让他跟各国孩子多接触一下， 等于他参加了一个语言夏令营。 对对对对， 冬令营 。 夏令也是可以。 而且周五那天还会发一个小的证书，发一个小的奖牌， 小荣誉啊。 所以等于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你的孩子就可以在雪道上风驰电掣了，是吧？ 第一年不会，第一年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从瑞士的初级道，就是瑞士的初级道滑下来是没问题，他不怕了，他可以自己做脱铅了。他三岁多四岁的孩子就可以自己做脱铅了， 厉害 啊！瑞士的初级道跟咱们这边的中级道的坡度其实是差不多，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说他们都毕业了，我留下了吗？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练晚了这事儿是，所以说还要趁早是吧？啊， 对对对。 你看咱马上这个冬奥会就要开幕了，咱你说咱要是不会滑雪，好意思呢吗？是不是？ 对， 咱无论是小朋友也好，还是成人也好。怎么也得学一把，是不是？ 对，所以这是小朋友起步可以相对高一些哈。 对对对， 当然，如果像咱们这边北京，刚才小航说了，因为咱冬奥会这个临近了嘛，所以咱们京津冀这一带的雪场也是非常的棒。 对呀、啊。 还好，其实北京的还可以，就崇礼相对会贵一些。 对对对。 如果就是在咱们国内的雪场已经程度不错的，然后想要再进阶的话，那瑞士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没错。来这样吧，既然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一个开端，你看有这么开心的一些一个事情，因为跟小朋友有关系嘛，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更加激发一下自己愿意去到瑞士感受一下当地的冬季是怎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体验的。 有图有真相了，是不是？ 对，来看看一段小视频，让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冬季旅行。天哪，这个状态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是什么山，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雪场，这是雪场吗？这个这简直是大山里面直接在天人的一种融合， 天人合一， 真是。就那个刚刚那个最后那个图像，那是什么山峰？是 哦，这个真的， 你这样太考人家了，就白雪全部都覆盖。你说这是什么山？ 因为 瑞士的山太多了， 有30%滑雪区高于2800米。对，所以说刚刚那些山就可能只是凤毛麟角啊。 就其实山的名字对于瑞士的人来说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就是随便找一座，然后我就可以享受到滑雪的无穷的乐趣。 没错没错。 所以说你看刚刚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些个视频了，我觉得很容易能够激发我们想要去到当地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雪的魅力所在。其实那种雪可能在咱们国内或者在北京真的比较少能够见得到，这种雪质是那种所谓叫粉雪是吧？ 瑞士的雪，它每就是在正常的年份，它每就是比如说每天晚上，一般是晚上下雪比较多，夜里下完雪以后，每一个雪场大概在早晨四五点的时候，就有那种压雪车，去压雪了， 把压实了， 因为一般的就是粉雪需要 更多的技巧的，因为粉雪是要翘雪板那样滑的， 比较软， 不是，哎，对 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滑粉雪。 嗯， 一般的正常的雪道上，他每天早上都会有压雪车去压雪的。 嗯 啊， 压那么实的话，万一要摔一跤，多蹲屁股呀！ 不，你看。小航，你一定没有滑过雪。 我滑过 啊，但是摔过，然后就直接进网了。 没，我就是那种啪侧摔那样的，玩双板，我都是、 啊、 对、 啊。因为其实就像老王说的哈，就是粉雪那东西，就可能比喻一下，就比较喧腾。它对于滑雪者来说、 嗯、难控制，是不是？ 对，会更难控制。所以你在买装备的时候，买雪板的时候，比如单板，它就会分野雪的板 不一样的 和正常的雪道的板。 对对对， 我的话，我买一个杯子那蒯，然后就吃了， 渴了是吗？ 我觉得那特别干净，应该是。 你真的会有这样的冲动， 是吗？我真的会有，我当时一定会就。捧起一捧这个雪就开始吃，哎呀天，天然冰激凌啊，天然刨冰啊， 好吧、哦，但是这个压雪的这个过程，对于所有的滑雪爱好者去体验这个滑雪的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嗯，所以他们每一个雪场都会有这样的配备，是吗？ 对，每一个雪场这是必须的，夜里， 在瑞士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达沃斯，他会，你可以提前一天报名，然后跟这个压雪车。第一个上到这个雪场上面去， 就第一个印儿得是你留下的， 对，然后你可以跟着他们上去，然后看着他把他好像管这个叫面条雪吧， 嗯，对对对， 压完了 一条 一 条的， 一条一条的面条一样、哦，有一些人是专门愿意上去先体验一下第一道的这种感觉， 嗯。提到刚刚达沃斯这个面条雪哈、啊，我 想看一下， 真有一个视频，我记得就在达沃斯这边会有一个视频，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面条雪，看看那边的雪场是什么样， 快让我们长长见识， 来。锁定我们的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不关注的话就要错过这样 一个面条雪了，真的你会肚子饿， 赶紧3、2、1开始。 对 吧？ 不光有达沃斯论坛、 哎、 对，还有这么好的景儿。 对对对， 面条雪看见了吧，咱们这是 就是压雪机，它会把那个雪地压成一道一道一道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像一宁说的那个愿意在压雪机压完之后做第一个上去留印儿的那个人很有乐趣、哎、 快举手， 我举手， 肯定是你特别愿意 愿意。但是就是你看那个滑双板的那个滑雪者就可以特别随意的滑 S 型的曲线，然后去把那个面条雪的纵向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感觉可以下锅了，接下来就、哎、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雪场这些体验那不得贵死啊，这么复杂，这么奢华，也不算奢华。 什么项目都有，你可以去跟着压雪机看压雪， 对呀、啊， 然后可以看炸雪， 还能够看。 一宁给我们解释什么叫 炸 雪？炸 雪，对，刚才看那大炮弹那是。 刚才其实看到有一个镜头，他写 SOS， 然后手里拿了一个东西。 对， 那个呢， 像火箭筒一样。 对，当地的一个算是安全的一个人员吧，因为有的时候下雪会有一些积雪，然后雪积得太厚之后，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自然的一些雪崩。 嗯， 但是瑞士有这样专业的人员，他会去探测这个积雪有多厚了，它有多大的一个雪崩的风险，所以他会在这之前做一些人工的引爆。这样的话， 哦、 就会把这 些下来， 对，他把这些积到一个程度的、嗯、差不多要引发自然雪崩的这些雪，提前把它引爆掉。 嗯、 这样的话呢，就能人工的干预掉这个安全的隐患。 所以他们当地这个技能已经非常的娴熟， 就是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安 全 的隐患。 嗯、 所以这个也可以去看吗？ 对，这个刚刚其实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所有的这些项目，包括就是跟明星去滑雪、 嗯、 然后跟这些安全人员去做这些人工的引爆这些积雪，然后还有就是上去 小雪圈那个， 对，上去压面条雪、 啊、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做雪橇， 小雪橇、 嗯、 这些全部刚刚看到关键词免费 啊。 对，所有这些项目其实你在达沃斯去滑雪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酒店或者是达沃斯旅游局咨询处去报名，这些项目你可以去有机会免费体验。 我要问一个特别负责任的问题了，就是你看啊，通常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这就是凭什么免费？ 凭什么就给我免费、 嗯、 那我要是真的免费的话，我不得提前个一年半年去预约呀，是不是、 哎、对，确实在瑞士要滑雪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要提前预约的。刚才咱们说达沃斯，如果你真的是把你的这个假期安排在了达沃斯论坛期间，哎，那你可能都进不去。 那是必然。 对，所以一定要提前做一些预约，然后提前规划你的行程。 嗯、 像一般12月底，然后一直到新年这个期间是瑞士的一个滑雪旺季、 嗯， 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去一些滑雪圣地，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提前预约。 嗯、 太好了，所以这个预约一定要越早越好，是吧？ 嗯，对， 就是永远不会怕早。一个是预约的是房间，另外一个预约这些项目的体验。都得要预约， 尤其这些项目，因为它不是就是全天一直开放，然后随时能加入人的。 嗯， 可是因为从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水平都很高的样子。 对啊， 那像我们这种出入这个门道的，还有像小航这种， 对、啊、 对吧？ 摔 雪 地、吃雪的，就捣乱去的， 就 是 会会就是根本就没有我们什么可以玩的余地呀、啊。 其实并不是，我觉得瑞士其实是一个动静两仪的一个冬季旅游胜地、 嗯。 其实不光是那些滑雪的进阶高手，像袁一这样的哈， 不不不，我是初学者。 然后 高级道能往上走，快 往上 走，滑着雪往上爬， 滑着雪往上爬 呀，可能装了一个火箭筒。 然后其实像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说啊，三岁小朋友也在那边能找得到一些乐趣，还有像我们这种跟三岁小朋友同班没毕业的，可以有像刚刚 留级生， 对啊，像做一些雪上的轮胎啊，然后雪橇啊这些、 嗯， 然后包括就是你可以穿那种大的那种滑雪的踩在雪上的那种 雪爪， 嗯，就是在冬季徒步的专用的一些 装备、啊、那种冰爪似的玩意儿是吧？ 你也可以做各种各样你可以适合的一些活动。 哎，对，不只有那个滑雪哈、啊， 即使你不会滑雪，刚才其实视频最后大家看有吃啊。 这一点 是不能错过的， 是不能够错过的，对吧？刚刚你说滑了半天，身子一暖和起来以后，咱们再来这个就是这么冷的一个天气，来一杯热热的咖啡哈、 嗯， 吃点奶酪火锅是吧？你看当时那个翻译官里边不就是吗？黄轩跟那个杨幂他俩人在一块吃那个吃火锅，杨幂还不爱吃是吧？他说我吃不惯这口啊什么的。嗯， 那是吃不惯，那 也都滑不顺了。 不是，我还挺期待的。 好吧，关于瑞士的冬季的旅行哈，除了滑雪以外，如果你还有别的感兴趣的，或者你有任何和瑞士旅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络。 四 D 微信公众平台，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啊，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在此呢也要邀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啊进行相关的提问，把您关于任何瑞士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二位专家的啊都可以问到我们这个屏幕当中来，我们进行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答疑解惑的环节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看到有好多段的视频，比方说我们会走进雪朗峰，走进日内瓦湖区，走进采尔马特，可以感受一下瑞士的红色快车这样的火车啊，还可以来到琉森湖区感受一下那里的宁静的夜，包括像是马特洪峰地区啊还有像铁力士山啊，瓦莱州这边的一些个音乐啊，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原生态的东西，我们一会儿跟各位的好朋友们慢慢分享好不好。那当然了，在此呢也是要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收看视频内容。这样吧，我们看几幅图片，再勾搭勾搭各位，然后一会儿就要进咱们这个半点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整点广告时间了哈。这几幅图片呢，这个看看这屋子倍儿好看，这都是哪儿啊？这些特别漂亮的屋子， 这应该是瑞士的山区吧？ 山区的民居是吗？ 对， 这应该是东部 了。 对，那个房子 这个怎么能看出来东部？ 它房子的建筑风格，因为东部的房子 是 东部和南部的，就是山区的房子，它木结构更多一些。东部的山区的房子，砖石结构更多一些， 而且它的窗子会就是往里面一些，就是能看得到，它不是往外突出这个建筑的，它是在里 凹 进 去的， 凹进去的。 小窍门来了哈。那一会儿的话，我还有更多的组图，还有视频，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想要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吗？赶紧锁定我们喽！来，马上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这个叫做《上好的青春》，我们一会儿见。 海角像唯一，一角怎么会是黎明？向后已鲸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回 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开始喽。 Hello， 欢迎大家，他是小航。 哎，我是小航，他是袁一，差点说成我是袁一。呀，你这坑给我挖的，真是。 那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旅行大来宾啊，带我们去瑞士。 是是是，来欢迎一下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福一林，还有来自于日内瓦湖区旅游局的王天书，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他是一林。 我是一宁，对， 我确实是一宁。哎，咱们刚才花了快一个小时时间说滑雪的事情嘛， 对 不 对？ 嗯，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收音机前，哎，刚才这个新浪微博上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呢去哪儿了？我们刚才整点广告时间，现在我们继续回来。 啊、刚刚不是给你们看好多图片吗？是吧？ 缠着你们呢。 对啊，在整点时候我也放了好几张图片。 对， 一会儿我们还有图片。 是，就是对于瑞士旅行来说，它的魅力不仅仅是在于冰雪。咱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总结一下冰雪这个事情。 好， 就如果你对滑雪特别感兴趣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的注意点是要提醒到大家的？刚才视频里面我发现一个特别关注的就重要的点，我自己很关注， 嗯， 也是我最近就是滑雪的时候我的教练告诉我的，就是你去雪场一定要涂防晒霜。然后很多朋友就说了，这 么大冬天的，有什么紫外线呀？ 而且都包那么严实了，也晒不着啊！又戴的雪镜，那戴的帽子，这 面罩， 这家伙 面罩，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摘下来就是一个米老鼠 啊！真的吗？ 对，你能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涂防晒霜吗？ 是因为其实在，我不知道在这边啊，但是在瑞士确实很多地方，尤其是滑雪场，其实它是向阳面的，这也是为什么瑞士是滑雪的圣地，非常的著名，因为它的景观很好，而且它的阳光会一直照在你的身上，很暖，尤其是你在高海拔的地方，可能离太阳比较近吧，所以 雪因为是白色的， 对， 它 反 光， 它会反过来， 它直接把紫外线也折射到你的脸上， 没错，你就不光是接受天上的太阳，然后雪地上面反射过来的阳光和紫外线也会烤在你的脸上。 葛教练跟我说，他说你看看我们雪场上这些教练，没有一个皮肤白的吧，都黑黝黝的。 嗯嗯， 我说嘿，还真是，他说就是在雪场上待时间久了， 而且毕竟属于高山嘛，就高山地区的这个气候也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对吧，这个晒得更多一些，紫外线更强一些， 而且我觉得可能空气中的杂质是会比较少一些，其实紫外线晒在你脸上确实会觉得 没有那些隔离的东西， 所以原因就之前那两年那个雾霾重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倍儿白？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生活晒不着， 生活在城市当中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要在雪场，尤其是瑞士，你就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雪场上面，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事情的。爱美的女士， 对， 为自己皮肤健康考虑的男女生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小朋友 可以穿个脸基尼， 就是该保护的面部还是要保护，要遮盖起来，但是防晒霜还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对， 其他还有什么要提示我们做准备的吗？ 唇油要不要备的？ 唇油、防晒霜，而且其实在瑞士滑雪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边滑雪可能要穿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因为下来这个速度快的时候比较冷。 嗯， 但瑞士的雪场呢，因为如果是今天是有阳光的，那么基本上都应该在零上。 嗯， 在就不用穿特别多的衣服，其实 不用穿秋裤是吧？ 不用穿特别厚的，像我们这边那么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雪场那样。 嗯， 去瑞士雪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需要穿几层？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的雪服的质量都非常好，现在雪服的质量都是这个，带那种科技棉的，那么里边再穿一层这个比较保暖的，类似于抓绒或者现在比较就是高科技的这种内衣，其实就够了。雪裤呢是现在不用穿那种很厚棉的那种雪裤，就很薄的棉的，里边再穿一层这个保暖的类似于秋裤这样的东西，就够了。 刚 才英宁给我们看苏黎世现在的温度是零上七度， 对 对啊， 所以即使到雪场也就是零度左右， 嗯， 甚至在温差有零 啊，也是甚至在零上， 经常能够看到，其实我这个手机里没有，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说在瑞士雪山上滑雪，滑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它山上有很多这种小木屋的餐厅，在吃饭的时候把雪服一脱，可能穿一个短袖， 都是短， 带着太阳性，在外边吃饭喝咖啡， 所以最贴身的那一层一定要穿那种速干的衣服， 对，一定的， 这样你就排汗会比较好一些，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穿一个稍微加点薄棉的滑雪服就可以了， 足够足够。 哇，这是现在苏黎世的目前的温度， 此时此刻啊，七度零上七度，我们骗人。未来一周你看到没有，也就是 都是 零 上， 都是零上 的温度， 都是零上，没有一天零下的，对。 但是如果 多得劲儿啊， 话要说回来，如果是下着白天下着很大的雪，你要滑的话，那还是要多穿的。 嗯， 但是那种情况下，就是真正的要滑粉雪了。 嗯嗯，挑战一些技术了。 对， 这是滑雪方面，咱们推荐给大家去到瑞士去感受的。 嗯， 当然冬季的瑞士肯定不只是冰雪项目这一个魅力了。 没错没错，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山区哈，山区肯定也会跟，我觉得应该也跟这个冬季有所关联，但是我们连着看几个山区好不好？ 好呀， 包括像是雪朗峰啊，像是采尔马特地区啊，包括像马特洪峰啊，铁力士山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像是日内瓦湖区啊这边的，哎呀，这个流光美景啊，还有呢在夏季的时候啊，包括到那个琉森那边该怎样去度过呀哈，我们来先看一看雪朗峰这边的视频好吧，什么样子来看一下。 季的取景地薛浪峰，再来看采尔马特地区是什么样子的。马特洪峰，这个地区啊，马赛洪峰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的单元。今天我们旅行要去瑞士。 对，哎呀，刚才视频当中，一宁兴奋地看到了自己的同班同学， 对，小朋友们叼着奶嘴呢哈。 哎，真的，就是你看，我刚才还在就是算是小小的吐槽一下，因为我自己做母婴节目嘛，就我身边好多妈妈们还在纠结于，哎呀，我们家孩子怎么对奶嘴那么的喜欢，什么时候能戒掉呀？巴拉巴拉这种特别细微的小问题的时候，人家瑞士的小朋友已经叼着奶嘴站上雪场了。 这差距有点远， 踩上滑雪板了，所以我觉得父母们可以更多的去打开一下，就是孩子们的活动的范围。 嗯， 对，多带他去见识一些这个世界的精彩之处。 所以原因家的娃就不跟别人家娃不一样 啊，不，没有不一样， 就 是只是在尝试，就是更多的 去体验。你家就是直接来摘下来说， 来借给你用。 哎，我真的有很无聊的试过他的奶嘴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味儿都没有啊 ，get 不到这个点。 真是啊， 这是玩笑哈。当然这个瑞士的魅力哈，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滑雪， 嗯， 其实像刚才小恒举例到这些山的名字， 对对对 对， 包括大家更熟悉的铁力士山、少女峰、 少女峰 啊， 嗯、 对，马特洪峰这些地方都非常熟悉。那咱们就准备换换地儿呗、 嗯、 啊，因为这个冬季聊的也比较多了啊、 嗯。 我相信肯定二位对瑞士的全境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毕竟它分为、这个四个雨区嘛哈、 嗯 啊。那这么多个地方，南北虽然说整个瑞士加起来大概两个北京那么大，不太大，但是它这个文化呀、多样性啊。四季的色彩真的是挺分明的， 没错， 来给我们再多一种的元素和多一种的视野，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嗯、 聊一聊看。 我觉得啊，从我这边来说，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说起瑞士都会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个解读。可能有的朋友想到瑞士，咱们用颜色来说啊， 啊， 冬天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冬天的，喜欢滑雪的，一说到瑞士想，哎呀，这个国家是白色的一个国度， 白雪皑皑嘛， 对、 嗯、 然后一些不太会滑雪的，然后喜欢自然风光的，可能就会觉得啊，这里就是山清水秀，就是绿色的、 嗯、 蓝色的。 嗯， 其实瑞士呢，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每个季节都有自己不同的颜色。除了刚才说的夏天啊、冬天有不同的颜色以外，像秋天，它可能也是，就是你会觉得它是层林尽染的，从山下的一些蓝色、绿色，一直到山半山腰，可能有一些落叶已经开始变成黄色、红色，然后山顶可能已经变成白色。其实瑞士是一个多彩的一个国度。 它四季还是挺分明的、嗯、 没错，其实跟我觉得跟北京可能也差不太多，你就是春夏秋冬自己觉得还是很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纬度其实差不太多哈。 对， 纬度高很多， 纬度高很多啊， 纬度还更高，但是它是海拔 高，海拔又高、 哦、 纬度又高， 它纬度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哈尔滨了， 但就是不冷、 哦、 嗯 嗯 就是不冷， 就是不冷，就是得劲儿。对， 他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有阳光的时候，他确实就是不会觉得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赶上一个就是暴风雨啊这种极端天气，当然它也是会有不同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瑞士冷，冬天冷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城市里的冷。因为它 这个背阴面儿， 哎，比较湿 湿润，因为它肯定会挨这些个湖，那么多个湖区，像什么这个日瓦湖区啊、琉森湖啊等等的东西。那咱们说到这个湖和这个城市的话，咱们就来也先从南往北说吧，因为苏黎世大家伙儿比较熟悉哈。我们说点这个日内瓦湖区这一片的，包括沿着湖有这个包括日内瓦，然后再往这边有这个洛桑啊、蒙特勒。然后再往那边还有像是这个卓别林他们这个故居叫做什么来着？哎，沃维这个地方。所以这南部地区是什么样？我们慢慢往北说，南部都是法语区哈，都是。 老王来说吧，这个是你地盘。 对。 法语区它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代表的是这个瑞士日内瓦湖区，它也是其实官方的名字叫沃州，就是类似于我们一个省，也是它整个这个地区都是讲法语的。气候温和。比较浪漫的一个地区， 法语区嘛，对吧？很正常， 对。 那他们都怎么个浪漫法呢？就是说他们在平常生活里边，你想他们是跟法国人更接近一些呢，还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个文化特色？ 我觉得这边的地区的人可能他的这个更接近于法国人吧，可能工作起来啊，生活当中呢，这个更放松。他可能不像这个德语区的人，讲德语的人那么的严谨，但是他还是有瑞士人的这个严谨的一方面的，还是非常靠谱的。 如果说真的，如果各位朋友们有机会去到这个瑞士的话，会发现南北大不同。这个苏黎世德语区， 语言造成的， 对，你会发现在苏黎世真的是忙忙碌碌，大家伙都是在大城市里边嘛，还是跟上班族有关系，这个交通啊什么的，感觉还 生活节奏比较快， 快得多。但是你到了这个南部，到了这个沃州，会发现整个人都很悠闲。 对，人也悠闲，景色也感觉更妩媚一些，我的感觉。 尤其到这个奥林匹克博物馆之后，也发现这个国际奥委会那一片对面那个湖，跟你是宁静的感觉，跟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联系不到什么了，就是对吧？ 在这样美好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标语， 哎，你看多好。对，才有这样的一种期许， 才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没错，那来看一看一些图片吧，好吗？ 好呀。 这些图片呢，有一些是夜景，我们来看看这个夜景里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看这一张图片，这个是在 集市吗？ 集市啊，这是一个集市，这是在苏黎世的还在什么地方的一个集市，好像是在北部地区，应该是。 你看这个 感觉 像是苏黎世， 并没有觉得夜晚有多么的寒冷，因为有灯光，有人气儿。 对， 包括好吃的。 对，而且的话呢，你看看啊，这张照片看到宁静的啊，哎，这个街上没啥人。这个小镇小城的感觉， 对，这个小镇就完全是被一些街上的这种灯光装饰给它点亮，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温馨。 可是这种火树银花的觉得很璀璨啊， 一般都是在年底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景致，他们会有一些亮灯仪式，然后每个城市它其实灯光的装饰还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像在巴塞尔他们都是用星星来装饰的， 爱心 星 star 五角星， 然后像苏黎世它可能就是像瀑布一样，你觉得是一串一串的， 就是流线型的 灯瀑感觉是。那还有这个，这在琉森湖地区啊，这边的夜景是这个样子的。 哇，这个就配上湖面上面的倒影了， 就很美。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瑞士中部的一个旅游城市琉森的一个景致了。这个城市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一个是它地理位置就在瑞士的心脏位置，就在瑞士中心。所以其实有一些朋友是去德国，然后瑞士，然后再去意大利或者法国，瑞士、意大利，它几个国家串在一起的时候，这里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另外这个城市大家刚才其实也看到这个湖面，这个城市呢可以看到有山有湖，然后有古城， 对， 包括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像长廊然后廊桥这样的 廊桥， 就湖光山色，瑞士的杭州 断桥残雪是吗？ 对，这种那种感，但是它因为有异域的那种风光在，对， 有一种欧洲的这种风情在， 就很干净，很静谧哈。 是， 再来看这张，这是哥斯塔德， 哇，这就又不一样了。 格施塔德就是一个瑞士典型的阿尔卑斯小山村，这 感觉更加原始一些。 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村儿，真的是个村儿。这个村儿一共就7000居民，但是它有7000头牛，所以他们自己也会说， 耶， 对，这里有7000人口和7000牛口。 哇，牛口。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很和谐了，对吧？他们人们生活应该比较就是安定富足的感觉。 对，这个 说是畜牧业吗？ 这个小村其实你觉得看上去包括刚刚说的啊，就觉得是一个畜牧业，就好像挺土的一个小村，但其实它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奢华度假地。 那它的奢华点在于可以享受哪些？ 这里首先它其实是有几个特别著名的奢华的五星级酒店，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有一条特别著名的一个购物大道，这个小村的最中心的这个大道，其实 就这么点地儿。 对，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的，就像英国的一些王室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全球的一些明星，他们都愿意在这里买一个自己的度假小木屋，尤其是在冬天滑雪的时候，他们就会住在自己山上的小木屋里面。 就因为人少，所以可以保证私密性。 没错， 就对于那些 特别喜欢这一点， 你找不着我。 我大概已经能够找到哪条是那个购物大街了，最亮的那条。 对对对，哎，刚刚那是你的房子吧？ 啊！我以为你要说，我大概已经找到我的房子在哪。 谢谢你们对我的期许，我会努力的。 我觉得你的房子啊，在这儿呢。来看看这张啊，这个是你的房子吧？ 哇，这个建筑也太高了吧，都可以跟后面的山媲美了。 这个跟城堡一样， 这在瑞士已经算是高的建筑了耶。 对，这应该是一个酒店。 哦， 啊，酒店 像城堡一样， 依山而建的哈，啊，这个是。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的有这种复古的气息啊，格施塔德的一个酒店。再来看到另外一张，这依然也是一个夜景哈，来看这张，这个是有一种啊，在远处看这张， 这也是看到山上的一个度假酒店。 对， 在远处看的时候会发现整个的湖面啊，后面是山啊， 就视野特别好。 哎，对，你就能够一下跳进到湖里面去，来个冬泳。 对，瑞士这些湖其实很有意思，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湖它可以倒映旁边的一些雪山，然后由于它有不同的这种山上留下来的不同的这种矿物质，所以不同的湖有不同的颜色，有的真是纯净的这种绿色或者是蓝色，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发白色之类的，所以其实他们这些湖有很多都叫什么蓝湖啊、白湖啊、黑湖啊这样命名的。 还有， 但是冬天的时候， 黑芝麻湖啊， 黑芝麻。但冬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湖就是已经冻上冰了。然后刚才我们可以看，在湖面上可以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对，刚刚我们还说，在这个冻了冰的湖的面上玩冰湖这样一项运动，特别的绕口。 感觉冰湖的湖都可以改字儿了。 对，真的是。 下回可以教瑞士人说这句话。 像绕口 教中文吗？ 对， 太难为他们了。哎。就是一些个在你可以看一下小的村庄的夜景啊，但是他们白天了以后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些个当地人们的白天的时候还是挺愿意出门转转的，特别爱溜溜去。 对， 他们平常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交活动吗？ 我感觉啊，瑞士人冬天的时候他们不太在城市里面待着，他们愿意上到山上去滑雪。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活动。 山上都是人， 山上人真的挺多的， 约上几个好友。而且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因为瑞士国家本身它很小，那个南北开车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经常可以看到，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可能早很早5-6点钟的时候，在城市里面看到很多背着雪板的人，穿着雪服背着雪板的人，他坐着火车可能从北到南去他比较习惯的雪场滑一天雪，然后晚上背着雪板又回来了，这天也不换衣服也不换鞋。他们而且我觉得瑞士人最这个强的一点是，他们可以这个雪鞋他穿一天，从山上穿到一直在城市里面也是光光光的。 可是那鞋咋走路啊？ 他们走得非常好。 哇，这 比咱们走得快， 就跟那个穿着高跟鞋似的感觉哈， 他们走得特别 适应。 对， 这点令人佩服。 对，还有就是冬天，其实像刚才袁英也提到，就是把孩子托管了以后，家长干什么去？如果你不喜欢滑雪的话，其实冬天我还推荐大家在瑞士可以找一些地方去泡温泉呀。 哦，对， 瑞士还有温泉。 对，瑞士是有一些 像这种外面飘着雪，然后你在热腾腾的池子里面泡着这种感觉。 没错，尤其是这种户外的这种温泉，你可以在雪山的怀抱中，然后露天的泡在这种啊还在冒着热气的这种温泉里面。 哎呀，孩子，不是我们不带你，年纪太小不能泡温泉，对身心对吧、 啊、 对身体健康不利呀、啊、 煮熟了是吧， 这只能成年人的专属。 哎，没错，再喝杯热巧克力是不是。 对，有一些温泉像瑞士瓦莱州就马特洪峰地区有一个挺著名的一个温泉圣地、嗯、叫洛伊克巴德，这里的温泉其实它还有一些自己特殊的项目，比如说你的早餐可以在温泉池里面吃、哦、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去到温泉池、哦、泡在那里，然后它会有一个木板浮飘着把你的早餐飘到你的面前， 画面感已经来了、嗯、真的就是 我们还是看画面吧，来 看图看图、哎 当地的一种民歌哈，叫做哎，对，太好了，原因一定是有过这个备课的，对不对？ 因为我专门让朋友从当地给我带过专辑、 嗯、哦， 就是那个专辑是在他们当地的音像店里面说畅销第一排名第一的乐队耳调的一个组合，然后女生男生就是封面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咱们就是九十年代那会儿、嗯、唱片还很就兴旺 的 时候、 那个、 对、哦、他们那个封面就是五个人齐齐的走过来，像是自带那个吹风机的那种感觉然后穿的衣服上面是那种刺绣的就民俗风，然后这音乐就是你一听就是从草原或者是山区来的那种很悠长的， 草原来， 哎，有这种悠长的调儿，同时呢还带欢快。我自己的形容就是很像早期的乡村风的 Taylor Swift， 他也加入了流行的元素。 你确定不是凤凰传奇吗？ 不不不，不是那种农村重金属，它是有带流行，然后带乡村的，很欢快的那种调。 嗯， 其实他这个还挺难的，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这种真假音的这种切换。对对，嗯， 其实是好听的。 我曾经学过一段，发现 特别来嘛来嘛， 一下就放弃，根本无法完成。 对男生 一句都不行。 对， 那个真假音绝对是不可能。但是我记得有一位特别有名的一个，唱约德尔的一个大师，当然已经离开了，现在是哈，嗯，他就是当时在这个德国、奥地利、瑞士这一带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路这边去生活，唱那个叫什么？ 我从草原来， 那个名字我不太会读，好像是个德语的一个名字，这个歌曲的名字，嗯。 所以约德尔调当中用的语言是德语、法语都会有吗？ 看他是 自己当地的语言， 看他是哪个地区。像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马特洪峰地区，他们自己说的是当地的德语。 嗯、 瑞士刚才咱们说有四种官方语言，但是其实每隔一座山，他的口音就会 都不一样， 大不同。 但主要还是听那个旋律和那唱腔。 嗯， 所以任何一种唱腔一定是有它那个发源地的

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要继续进行了哈。 嗯， 可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到了瑞士，感受了一下这种特别令我们觉得哎呦 向往神往 啊，真是哎呦这冬天、哦、 哎呦 滑雪场哦啊，怎么还有温泉呢？还、啊、好吃的呀！ 范晓萱要唱歌了，那这样， 这个我们下段时间应该要淡定一下、嗯，对吧？要跟各位朋友们来去说点实用的信息。当然不是说前面的不实用啊，是更加实用的一些个出行的信息。因为毕竟嘛，春节眼前就到了、 嗯， 对吧？那可能这时候很多朋友们应该盘算说，哎呀，今天看完节目之后，是不是应该咱春节要出行的时候去一个地方，就是瑞士， 对， 感受一把。那咱们该怎么去？ 我先问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 嗯、 问一鸣和老王、嗯、现在预定今年春节去瑞士的旅行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我觉得来得及， 那就能继续往下聊了。 对，要不然的话就废了是吧， 要不然就得往后稍微排一排，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可以去预约，因为 现在好像去瑞士也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很简单对吧、 嗯嗯、说明签证容易是不是？ 对，签证其实你就是按照，因为瑞士现在也是申根的国家、 嗯、 所以你按照申根国家的，尤其瑞士的签证中心，它有一个中文网站，上面写得很清楚，你需要旅游签证需要准备什么资料，然后你送进去，现在基本上是使馆受理时间是48小时、 嗯、 意思是你星期一送到签证中心去采集指纹，然后星期二星期三在使馆里面出签、 嗯、 星期四的时候你就可以到签证中心去取你的签证了， 就是换句话讲一周之内肯定能弄完， 基本上是可以，如果你材料是完备的话， 齐全的话、 嗯、 啊，那一般来讲材料都需要什么呢？我们就去旅行的啊， 嗯， 咱需要提供什么什么资产证明啊，在职证明啊， 对，这些都是必要 必要的， 资产财产资产证明，其实并不是资产证明，它只需要一个最近三个月内的这个银行流水就可以 了，流水单 啊，流水单 证明你有进有出 啊，然后一个工作的这个准假的证明， 嗯 啊，还有就是签证表、护照啊、照片这些东西， 保险 很重要， 保险 对 保险 很重要， 行程单还需要吗？ 行程单就是自己写一个大概你的一个旅行的规划就可以了， 需要一个你大概的一个旅行计划，如果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概念自己要去哪儿的话，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现实 啊。对啊， 一般都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思，我今天听完节目大概都知道要去哪儿了 啊。对对对对，关键就是说我们是否需要准备一个比较详细的酒店的预订单，或者说是一个机票的往返的机票的打印的版本，需不需要给这个使馆递进去呢，签证中心递进去呢？ 理论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来证明你这个旅行是真实的、 嗯、 所以其实是应该是需要 的，是应该有的、 嗯、 尤其是保险是一定务必要有的。 嗯保险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如果 是为了自己了， 对， 对，如果不是使馆要求的话，觉得自己也应该是为自己来准备一份， 也没多少钱哈、啊 嗯， 大概这种境外保险几天之内也就两三百块钱的事儿、 嗯， 也并不贵， 一百多块一个星期的，大概十天左右的100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够了， 一百多块钱， 对、嗯、 对， 所以给自己一个多一重保障嘛，是吧？您、 嗯、 您瑞士都去了，还至于这一百多块钱吗？是吧？啊，少吃一顿火锅就行，是吧？嗯，那去那儿吃一顿多吃一顿奶酪火锅也挺好的嘛，对。这是签证的问题、 嗯、 咱们简单一说， 对， 签证费多少钱？ 签证费是分两个部分，其实使馆会收一个，应该好像是60， 它是对，它是上下有点浮动的、 嗯、 我记得是60欧元，它是跟着申根的欧元那么走的， 嗯， 我记得是 大概几就行， 大概是再加上 服务费，那个签证中心的 服务费 是160-170这样，然后 600多块钱 人民币， 对，600多块钱， 嗯，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的 合理， 就是亲民了， 就是的， 对， 你看人那个哈， 不要举例， 有一些 大家都是好关系啊， 很多都是一倍以上的价格， 对 吧？啊， 对， 而且还那么难，是吧？啊，对，那肯定说，既然签证容易一些，那么快能够出签，那我们就说，那说走就走呗，哈，那这航班够丰富吗？我们这个航班、 嗯、 啊，都哪儿飞瑞士，都飞哪儿啊？ 嗯，从我这边来知道的信息啊，就是瑞士国际航空公司其实是在，尤其在夏天，是每天都会从北京、上海、香港有直飞苏黎世的航班的。 嗯、 冬天的话，嗯，上海和香港还是就是每天的，但是北京应该是一周 五班 ， 减两班 ，对，减两班的一个情况、 啊 嗯。但是除了这个瑞航以外，其实还有国航。 对，国航每周它有3班苏黎世，3班日内瓦。 这么多？ 哎，到了夏天呢，可能还会更增加一些， 还要更密集。 对，其实现在来说，中欧之间的航班的密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以前很多年前我是做航空公司的，那会儿中欧之间的航班其实想去一个地方啊，找航班不容易，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呢 转机也有很多的机会， 对，转机也很方便，所以去瑞士航班其实不用太有顾虑。 去瑞士就选择直飞的吧，应该不用再转机了。刚刚国航的那么多班，瑞航也那么多班，那咱没有理由去做转机的呀，是吧？ 然后我要问的实用的问题了，我们要去滑雪的话，雪具怎么办？ 这个呢，其实是瑞航的一个福利。这一听就是瑞士是一个滑雪大国。 对， 那瑞航呢，如果你托运一个雪具、雪包的话，它是不含在你的行李件数里面的。 就不要钱呗。 对，这一件是免费给你托运，除了它以外，你还可以再去托你的自己的行李。 就是我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在一个就是雪具包里面就可以了。 10公斤，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重量的一个限制， 对， 然后件数是一件。 10公斤变雪和板就差不多了。 对， 雪鞋、雪板加在一起的，大概骑10公斤。 对， 你也可以把帽子、头盔放进去， 盔放进去，因为盔很轻，其实 对， 盔很 轻， 基本上那些个配件，哎。哎，对，这个是福利，国航没有是吧？ 好像 笑了，我知道，我非要问这个问题。 懂了。 好了，那我就明白了。那瑞士航空长什么样呢？刚刚有一张图，我可以看到哈，空姐们还有这个空哥们都很帅气，很美丽啊， 冲着颜值欧了。 对吧？冲这个免费托运一件雪具，欧了， 其实是很划算的。 关键跟星空联盟成员，他 可 以累积这个国航里。 积分这事儿必须得问小航，他是好手。 虽然 小航嘛，是吧？ 航旅 啊，对，我们不做广告哈。这是在航班的方面，当地交通呢，我大概知道这么几个字儿特别有名气，因为老听说哈。叫做瑞士交通系统，听上去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事儿，那到底怎么个系统啊？这东西， 有多系统？ 其实它是包括了瑞士国有的铁路，然后它的巴士，城市内的巴士，还有城际间的邮政巴士，还有邮船，它其实都是统筹瑞士人把他们瑞士联邦铁路。把这几个，然后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私有的铁路，还有就是登山的一些交通，它都统筹在一起，其实给海外游客专门发行了一种通票，叫瑞士旅行通票。其实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瑞士旅行的一个利器，我觉得。其实你有了这个通票以后呢，就是在有限的这个，如果你买的比如说4天或者8天的，你在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免费乘坐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交通工具。除此以外，瑞士的500多家博物馆也都是拿这个通票免费进入的。对，像刚才小航提到，就是让人在那个湖边发着呆，然后还想到更快、更高、更强的那个 奥林匹克博物馆， 然后还有就是像日内瓦湖区非常著名的西庸城堡，对，这些 景区， 还有就刚刚看到我们视频里面播过，就是007的那一个拍摄地雪朗峰，对，今年雪朗峰也是含在了这个有效期内，有效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通票内。 这一个通票大概它有效期是多少天？ 你可以买不同的，它是可以选择4天的呀，8天的呀，15天的。 而且在瑞士有一个福利，对于青年人，二十几来着？ 26岁。 二十六岁以下，我已经恰恰好错过，昨天刚错过的。26岁以下青年人还有一个优惠折扣。 对，还有一个85折吧。 真的，简直可以省不少钱。 可以啊，所以说特别适合带着这个。小朋友们， 哎，小朋友们，还有 小朋友是 好的， 有更低的儿童票是吧？ 6岁以下的儿童首先是免票的， 对， 6岁到16岁，这期限也 是一个区间 啊。对，这个到 16到26又是一个区间。 对，16岁到16岁这期间，如果你和你的父母之一持有这个瑞士旅行通票，那这个孩子完全就可以跟着父母免费乘坐 走透透， 对，相当于持有票。 16到26区间，26以上那。对不起了，那就 存在。祝袁一生日快乐，对不对？当然那个， 你应该抓紧机会，小航，你还 有机会。我没机会，我只能等老年通票了。 啊，对，老年还有一个优惠， 老年好像没有听到， 好像没有 了， 对不对？ 他有那种 60岁以上有没有啊？ 60岁以上有， 就是拿着护照就行是吧？还是说要买一个老年人的？ 长者的这样一个通票会有优惠。 我听说的是有那种就是祖孙卡，应该是有这种的，但是 祖孙卡， 但是我没有，好像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嗯， 老王听说， 祖孙卡是对瑞士人的，我记得是，他瑞士本地本国的人，他老年人60岁以上也会有一定的优惠的，但是通票好像还 没有听说，但是它长度的话，有最短是几天呀、啊？ 最短是3天， 三天、 4天、8天、15天。还有一个月最高， 到头一个月， 对， 到头一个月是够长时间，反正也 这是连续的，还有断开的，比如说一个月内任意3天、任意4天、任意8天，对， 就可以自己跳着选。 对，你可以哪天你可能就是待在一个城市不动，或者你有一些公务，比如说那天在开会啊、出差啊，你不需要用这一天，你可以不激活它，然后你选择跳着用。 啊，这么灵活啊！ 对，而且瑞士还有像这种交通卡，它这个指的是比如说在一个度假地，那么比如像滑雪的客人，我就去一个山区住一个星期，从机场去山区，从山区回机场， 没了。 那么它有一个交通卡，就是管从边境或机场到你的目的地，然后从目的地再回到边境或机场，就两段， 可能更加便宜一些， 便宜很多。 对， 哎， 对。 而且还有就是一些目的地，比如说日内瓦湖区，如果你在洛桑居住的话，其实酒店也会给你一张小的卡片，这样的话你在洛桑城市内，甚至就是周围的几个小镇子之间，你的交通都可以拿这张你住宿以后得到的卡片来就可以用了。所以你其实你可以就是挑着选你需要。 但是有很多城市有这种交通卡， 各种各样的， 像这个洛桑、蒙特勒、日内瓦都有这种交通卡。 而且的话还可以再提示朋友们一下，因为这个它这个通票特别厉害，在于你就拿着有这个通票了以后，你再买这种就是欧洲地区这个国际段的火车票还有折扣。据了解说，比方说你要是愿意从瑞士，比如异地再到法国去，或者从瑞士到意大利什么的哈、你可以买一种跨境的火车票，有通票折好，再有更多折扣， 就是折上折，各种折上折。 对，基本上拿着这个瑞士旅行通票在瑞士走的话，我觉得就是凡是到你需要去景点景区买车票或者是买门票的地方，你就出示一下，你跟他说，哎，我有这个，咱看看是免费啊还是打折呀，我觉得不妨多问一句。 对，拿着一张纸就是一大拿感觉。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去什么样的网站，是瑞士旅游局的网站上可以查询到吗？ 对，我们的官网上面会有，然后瑞士交通系统的网站上也都会有。 所以如果是很细心的，就是特别愿意做提前都把功课优惠的额度都算好，那些朋友就可以在出行之前把这些优惠都算一遍， 没错， 然后根据这个优惠的方式去更合理的规划你的行程和线路。 哎， 那这有一大笔钱呢。 没错、 如果你看到下边这样一段视频的话，我估计你可能连价格都不想算了，就是看了以后就去 立刻走， 甭管多少钱，来看看这个红色快车什么样啊。哎， 非常执着。 哎，这样一段红色的火车，就是叫什么？红色快车哈， 冰川快车， 冰川快车，冰川快车里边，我看它那个窗户都是那种观景窗， 没错， 两边是很高很高，几乎到这个车顶 的 感觉， 无形的透明的大窗， 对， 它是让你就是在座位上，你不用探出头，不用往旁边去歪着，你就能直接在座位上很轻松的一抬头去欣赏你周围的山景。 对对对，因为看山的时候，光看窗户那点景不太全， 窗口太小。 哎，对，这样的话你一抬眼，哎，就看见那个，这是铁力士山，哎，这少女峰。对， 其实这种就是全景观的列车在瑞士其实有很多，像刚刚看到的这种冰川快车呀，然后还有博尔尼纳快车，包括就是横穿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之间的这个金色山口快车，像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车，其实拿瑞士旅行通票都是可以免费乘坐的。除了像冰川快车可能需要，因为它太火爆了，所以可能需要提前交一个预定座位的费用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直接拿通票可以上去。 太好了。那比方说一些个这种登山的这种缆车，像这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拿那个通票也可以免费做吗？ 瑞士是这样，它不同的山其实有不同的一些观景的方式，上到山上的这种交通的票其实就是它的门票。嗯、那像现在图上的这一个啊，就是一个圆形的360度的一个旋转缆车，这个是铁力士山。 嗯 嗯，那铁力士山呢是这种旋转缆车上去，像皮拉图斯山它会有一个就是全。就是非常陡峭的48度的一个爬坡的一个登山的铁轨，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比如说，石丹峰它有一个双层的，上面是露天的一个缆车。其实各个山有不同的这种交通工具， 嗯、 但是呢，各个山的交通这种像还有包括像少女峰，有这种非常怀旧的也好，非常经典的这种登山的列车，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这种私营的铁路公司或者缆车公司来运营的、嗯、但是这种通常这种私营的公司你拿着是通票，它是会有一个半价的一个折扣、 哦嗯、 但是有一些像刚刚提到雪朗峰啊，然后还有就是石丹峰，就是那个双层的上面是露天的、 嗯、 2018年瑞士旅行通票是免费的。 还有瑞吉， 嗯，还有瑞吉山，你完全是可以从琉森坐船到瑞吉山下，然后你坐缆车上去，坐火车下来，整个做一个周游，这个 就海陆空都可以。 对, 对，有点这个意思， 各处感受。 以前老听人说去瑞士旅游贵，但是听上去好像这个买完通票以后成本也不过如此嘛、 嗯、 对 是吧， 你会玩的话其实真的不是 所有的缆车，所有的登山缆车火车除了刚才那几个免费的拿这个通票买都是半价。 嗯， 除了少女峰最上面那一段它只是给25%的折扣，就是75折、嗯、 75折。 因为少女峰它的时间非常长，它的整体的价格这个票价是最贵的，在所有山里面是最贵的。 嗯 啊，其他都是半价。 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实用信息啊，能够帮我们省钱，我们的信息都是好信息。 对, 对，在关注过了这样的一个瑞士的交通系统之后，我们刚刚也说了航班了，也说这些火车了，怎么连接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很多人下了飞机以后会懵，这个事儿在苏黎世机场也好，在日内瓦机场也好， 接送机服务，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比如说我下了飞机以后。我有没有一些个能够让我们看得懂的指示牌？有没有可能会有中文的指示牌、 嗯、 那机场里边有没有能够让我们直接接驳像是地铁呀啊火车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可能呢？ 嗯，苏黎世机场我们做一个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吧，因为刚刚说到很多的航空公司其实、嗯、瑞士的门户也是苏黎世机场。那从苏黎世抵达以后，其实苏黎世机场的火车站就在它机场的这个建筑里面。 哦， 所以其实你取了行李以后穿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马路，就是过车可能有一些迎送旅客的这个车，然后你进入到苏黎世机场的主体建筑中，下到它的地下2层就已经站在了火车的月台上。 哦， 这个你其实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标记上面，不管你会不会懂它的德语啊、嗯、或者法语啊之类的，它会在前面画一个小火车。 嗯， 你跟着这个小火车走，跟着箭头走，你总不会丢， 就没错了。 对，而且瑞士、哎刚才我们也说本身就不大，就2个半北京大。你真是在一些像著名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城市，像采尔马特之类，它可能就是一条主干道，你不会丢。 没多大地儿是吧？ 是的，你走过去，然后你就永远是在他们最著名的叫班霍夫大道。这班霍夫在德语里面就是火车站、 哎、 那就是站前大道、 哦、站前街。 对，那你一定就是北京站前街，有点这意思，你就能找得到这个火车站在哪儿了。嗯、 没错，而且在苏黎世这个班霍夫大街是正对这个火车站的哈，一条街一直通向那个湖边， 嗯， 就这么点地儿。 嗯， 但是人家那个街好像两边那个店铺林立的哈。 这个街建议留在回国的时候前一天或者前半天来逛， 拼一下 直接打包送机场， 没错， 托运就走。 哎呀，今天时间来不及说购物的事儿了，是吧？ 因为你去瑞士太多选择了，就像我们这种买买买爱买买买的女生、嗯、都没有时间留出来购物了，正好家里老公很开心。对，钱包可以不用瘪的那么快。 瑞士买点吃的，可以买点当地的 巧克力啊， 对， 奶酪啊， 嗯， 其实也不贵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一些 伴手礼， 对。而且拿回来以后你可以送给好朋友们自己吃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据我个人的一个亲身体验啊、 嗯、 亲身经历，瑞士巧克力可以治发烧。啊、对、就是。 不要瞎说，你江湖郎中。 没有，我真的有一次发烧以后吃了一块瑞士的巧克力就好了。 此广告不代替药物啊。 开个玩笑而已，那、嗯、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 更好。主要是心情，吃到了瑞士的心情。 对，那种纯、嗯、那种甜。 对， 让、 哎、 你觉得 心生幸福感， 对对对， 然后就什么都好了，对，少了一大半。 没错，那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来宾了啊，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长时间，接近两个小时的瑞士的各种各样的体验。 但是其实还是嫌时间太少，就感觉可以说三天三夜。 真是，咱还没说美食美酒一些详细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聊购物，咱约下次吧， 好 不 好？ 好 好， 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再继续分享更多的，像是日内瓦湖区南部的法语区，北部的德语区。然后还有意大利语区，还有罗曼什语区那边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综合起来再慢慢的细分评说瑞士。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精彩呢，也需要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自己去挖掘和感受，亲身体验一下。 没错， 因为很多东西是必须你要双脚踩在那片土地上以后才会得到的感受。 所以要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因为如果真的可能来不及，没有什么时间去到当地的话，看一看也是蛮好的嘛。 对，回放的视频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当然也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 青年 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对对， 凡是关注了以后的人都会有好身材， 永远都是青年。对，永远都可以在瑞士享受26岁以下那个折扣。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来宾，来自于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宁，还有来自于日内瓦湖区旅游局的王天书，带给我们这样详细的介绍。 谢谢， 感谢大家啊， 谢谢。 好，也感谢我们各位网友们、听友们的热情的收看和收听。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一的左右巡航旅游板块。 稍后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小航， 拜拜。 再见了各位。 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